多久没见，脑海已想不起你的脸，孤单的我们遗忘了多少春天，时间却永远回不去从前，已经忘了多久没见，想你的心一直在蔓延，暧昧的话语从未向你倾诉，错过了一年又一 成。